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下面将由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梁岩为大家诵读《白杨礼赞》。 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质朴、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通，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折磨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农民、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吧，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怀柔桥到解放村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路段进京方向庞各庄到天宫院桥路段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咱们继续聊茶，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林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来，多杰跟大家打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孙涛老师好，我是杨多杰。 上一期我们聊到了一个重要的产区啊，福建产区，再加上一水之隔的咱们宝岛台湾产区，也给大家讲到了。这次咱们是不是得讲另外一个重镇了？ 你指的这个重镇可多了。 哦，全是重镇。 那 对不起， 在我的心目中都是重镇。 哦，那咱讲哪？讲广东。 是，这捋着地图讲的，这是一路南下来到了广东。 嗯， 对，讲广东是非常有的讲的啊，非常有的讲的。那么。这有的讲在哪儿呢？你现在我跟你交流啊，现在提起广东茶你反应是什么呀？ 广东茶瓜片是不是？他们那边都喝瓜片？ 也不喝瓜片，也不产瓜片。再说一个吧。 哎，不喝吗？ 不喝。 我喝他们那个早茶里头都好多都喝瓜片。 那都给你们北方人预备的。 是吗？ 啊， 不可能。我在广州的茶餐厅 说的就是广州茶餐厅。 我去好几个广州茶餐厅，横不能全知道我要去吧。 不是，就人家有那个选择 啊， 但你得看人当地人是不是点那个。 当地人不喝瓜片吗？ 他 们有三种选择里边肯定有一个瓜片，我看的。 那就绿茶嘛，说白了就是。他就是他其实那三种选择的意思就是说普洱是一个。 啊，对对， 普洱是一个。还有一个原来是菊花。 啊 是吧，菊花是一个。 啊， 再一个就绿茶嘛。 啊， 就为了不同的需求嘛。 啊， 但是就主要你肯定是选瓜片。 我不懂，我都是人家选什么，我就菊花我也选过 啊，对吧？一般都是这几种吧。 菊花没什么味儿。 对，菊花是比较清火，但是你要泡淡了没味儿， 对 吧？ 撑不了多长时间。你要就点心这个不行 啊， 还是普洱 啊。再说一个吧， 广州的， 因为孙老师呢，我给大伙儿介绍啊，也是那经得多见得广的。 那我你台帅得很， 啊，吃过见过啊。 广州的吃的是真好，那呀茶真的是。真的是没有太多印象的，多杰老师。 对，对，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不懂。这个，那能因为 什么？那你前面这个京多见广是什么意思？ 就是捧的乌丢乌丢的， 然后 摔 的 啪嗒 啪 嗒 的。明白了。 这个广东呢，既是一个产茶区，又不光是一个产茶区。 哦。 咱们一点一点说，先说广东产茶的问题，好吧，咱们再说这不光产茶是怎么回事，咱先给您留个小伏笔啊。产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广东的范围之内是可以产茶的，最著名的产两路茶， 哦， 是最著名啊，绿茶不提了， 啊， 最重要的就是两路茶，一路就是乌龙，乌龙，乌龙的这个茶，咱们今年说乌龙茶有四个产区。结果反复在节目里说，闽南、闽北、潮汕、台湾，这潮汕 哦，在广东， 就是广东啊，是吧？这潮汕在哪儿呢？就牛肉丸火锅那地儿啊。这个其实呢，那地儿可不光牛肉丸火锅，是吧？您要到潮州吃潮菜，哎，非常好吃的。可要到汕头呢，又是另一番的风味。 哎， 我对美食的新高度的刷新， 都是在那边 刺激我了，是在汕头。 哦， 汕头确实是做的不错，好吃。 怎么刺激你了？ 那就是一个是精细，一个是丰富，一个是菜能讲出点门道来。啊，你跟那汕头的师傅也能讲，啊，也能讲，那就确实有的讲吧，也没得讲，愣编是那不是口才问题， 对， 那是你编不出来的问题。人家这确实能说，滔滔不绝，能讲起来，啊，就说明人家这个应该叫沉淀在这儿了，人家有一定的沉淀的哈。那么在汕头、潮州，这都是美食之乡，这美食之乡呢， 就要出点好茶叶了。 哎， 是吧？我看那产茶地儿一般，饭做都不次。 是吗？ 嗯， 行， 真的 啊， 他这个还是在审美上有相通之处。 嗯， 这人要不会吃也不容易会喝茶。 哦， 所以为什么反过来讲，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朋友有很多的说还爱听我聊两句茶呢？因为您很多人呢都是 好吃。 哎，对，都是吃货。 嗯， 是吧，都是吃货才常听咱们节目，因为咱节目里边介绍美食多，介绍烹饪多，这专门吸引一部分爱好者，是吧？喜欢体育的人听球得听另外的节目，不是一样的。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我们以前都主要好吃，不懂茶。听您节目以后，我们觉得这茶也有意思。这个不是我讲的好，是您本身就打着这埋伏有这伏笔呢。懂吃的人很容易在茶上上手。 嗯， 那个口味上的事儿是相通的，我也给您讲，您就能理解得了，您也能欣赏得了。您要说您为了吃一口菜，为了吃一家的馆子能跑半个北京城， 嗯， 您就能为了喝茶在这儿能待下一下午。 哦，说明我有潜力啊。 哎，哎，对，这说的就是你啊。 嗯， 哎，孙涛老师喜欢在这些无用之事上耗费大量的时光。 奇迹银桥以阅妇孺。 这个慢慢您了解他了，您就知道了，他就这么一人 啊。这个 除了不干正事什么都干。 这是你说的啊，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啊。 就是说这个相通啊，那潮汕地区是美食之乡，这个地方呢，自然它得出点好茶叶。 嗯， 而且得天时还占地利。 嗯， 就在潮州的境内还有一座高山。 嗯， 就是咱们说这凤凰山。 嗯。 整个的岭南地区、 哦，我突然想，凤凰单丛， 对呀、啊，凤凰单丛是好茶叶， 是那儿的吗？ 是的，是的， 我终于找回来一点颜面。 对了，对了，他、这个、 我喝过这个茶， 是 还是那个，在一个潮州，你不说潮州潮汕馆子，我都想不起来，在人潮汕馆子吃饭，老板请我喝的， 嗯， 说这是我新来的，你来了，我给你来点我这高级我自己存的凤凰单丛给我喝的。当时也没有喝出好来 啊， 但是人家告诉是好茶，因为当时确实也不懂。你、我每次我现在新喝一个茶，我都得先咨询一下多姐。 是是是， 我说这个茶主要是喝啥味儿，人家告诉我，我往这个方向品。当时还没有这个思路，但是觉得那茶也不错。 哎、 小碗儿，反正就一个 牛眼中， 潮汕人的。不管多少人撒杯子，这是我当时就记住了，是吧？一共撒杯子， 对， 来回给你再烫一下喝，反正这个记住了，但是那个茶也记住了，这我是不是找回来了？ 找回了， 凤凰单丛， 凤凰单丛茶啊、 嗯， 这个是广东乌龙茶的代表品种、 嗯、 啊。广东乌龙茶还有像水仙， 嗯， 梅占， 嗯， 这都是单叫乌龙的一种，它这最佼佼者是这个。凤凰单丛、 哦、 凤凰单丛离不开一个凤凰。 嗯， 凤凰是镇的名字，一个镇子叫凤凰镇。 嗯， 也是个山的名字，这座山就叫凤凰山。 也是个组合的名字 啊， 组合叫凤凰传奇。 哎，就是第三个不挨着啊。这个来，同学们接着听我说啊。这说怪话的同学先歇一会儿 啊。 这个课堂上就烦你这样的。 真的呀。 那这个地儿高在哪儿呢？它高明在哪儿呢？就是它海拔， 嗯， 整个的岭南地区呢多丘陵，啊，平原丘陵有很多地方呢跟这海平面呢都差不多，嗯，它这地儿不是，它有海拔啊，海拔低的处四五百，高的处上千， 嗯， 那这在整个岭南地区很少见了。那我们都知道高山出好茶这个道理， 哎， 这地儿不出茶，那就违背常理了， 嗯， 那的确它出茶，而且出产非常好的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凤凰单丛茶， 嗯， 啊，凤凰单丛茶，常听咱们节目的不陌生，要是不常听的呢，您可能不了解，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广东乌龙茶的一个代表品种， 嗯， 单是单独的单，丛呢，现在就写作丛书的丛就行，您也甭写繁体字，您就写丛书的丛，俩人加一横， 嗯， 这还念丛啊，单丛茶，单丛茶呢，最早怎么来的这名字呢？最早名字这单字是能解释的，有这么几单：单独采摘、 哦、 单独制作、单独加工、单独保存、单独销售。 哦，这个 这叫五单， 怎么解释呢？ 您见过采茶吧？ 嗯， 有的人是在这个旅游的途中见过，去杭州啊，去这云南呐、啊，也有的朋友呢没去过，看风光片看纪录片、 嗯、 您不也看过吗？采茶是一小姑娘是吧？采茶那风光片里不让大老爷们出镜，说有碍观瞻。 实际上我跟你说没有小姑娘 啊， 特少 啊，那不是特少，是就没有， 对吧、 啊、 最起码也得是阿姨。 是你叫阿姨呢叫没大没小啊，都得比那岁数大得多啊。 对， 你管60岁叫阿姨啊，这算不尊重。 我见那几个还相对年轻一点， 是不是 四五十岁。 是 嗯， 他辛苦嘛。 嗯， 那么他这采茶呢，您见他都是拿个小茶篓啊，或者背篓啊，或者是挎着，他在这个一垄一垄的茶田上这么走这么采、 嗯、 是这道理吧？这就是采茶，单丛不能这么采。 哦， 单丛刚才我讲第一单叫单独采摘， 嗯， 什么意思？就在以前来讲，我这说的以前啊，清末民国、嗯、就是说这个要可着一个树采， 可着一个树， 不混采， 那不给薅光了？ 那不行，那就量少点，你不能给它薅光了。 但是那一棵茶树没多大呀。 嗯，一棵茶树能采几斤吗？ 啊，对呀、啊， 大树能采十几斤，就是我说干茶，要是大树的话，能下十斤八斤。 哦、 啊，一般的树就几斤， 那就是一个人就守着这一棵， 是一个篓子一棵。 哦， 一个篓子一棵树，这概念你理解吗？ 哦，明白了。然后这一个篓子单做， 单独采摘，单独制作， 哦、就是这个篓子和别的篓子都不混， 不混， 哪怕是他们都是这一棵树一个树种都不混。 啊，它是因为树种就不太一样 啊，树种都不太一样。 对了，它就是因为树种不太一样，树种一样不就可以混采了 啊？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有点奇怪呢。 对了，它是树种不太一样、 哦、 它因为长期的有性繁殖就出现了无数的品种。 嗯， 所以这单丛茶这单字就要这么理解，单独采摘，单独制作，单独加工，单独保存，单独销售。 哎呀， 为什么是百茶百味儿，谁跟谁都不一味道。 哦，哎，还真是。那它这个不利于工业化生产， 它是工业化不了，它是很小众高级的茶叶，就在这儿了。 嗯， 所以在以前来讲，这为什么叫单丛？单丛这单字怎么给您理解？就要这么理解。 哦， 说那老师现在还是不是这种情况？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叫单品种材质。 哦哦哦。 您能理解吗？ 明白了。 因为现在出现一技术，这技术也不是什么高级技术，就叫无性繁殖。 嗯， 哎， 嗯， 这无性繁殖才能保证基因的稳定性。 哦， 比如说我这有一棵树，这棵树很优异， 嗯， 这棵树非常优异，说这茶香太好了、 嗯， 那好啊，我们剪枝吧， 嗯， 剪枝压条就可以了，是不是？ 嗯、 它出来都这味儿。 对， 哎，那就是一个品种了、 哦， 它是一个母系上下来的， 嗯， 上面有母树，下边有它这些个后代繁衍的二代、三代的树种。就是这个意思、 哦、 所以现在是单品种材质，蜜兰香是一个品种，它就不要跟通天香混，它也不要跟夜来香混，它也不要跟鸭屎香混，它是互相之间不混，但是同品种之内，说这棵也是蜜兰香树，这棵也是蜜兰香树，可不可以混采？这两棵是可以的，这两棵是可以的，所以现在这个单跟原来的单含义还有点差别、 嗯、 啊，这种茶呢跟咱们这个闽南的乌龙可不太一样，也跟台湾的乌龙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它不是球茶，不是球茶， 嗯， 条索状的， 哦， 成长条条索状的，以这个香高水甜极耐冲泡为它的主要特征。 极耐冲泡能冲多少杯？ 你觉得一般的茶能冲多少杯吧？ 一般的茶，我觉得我家里喝那个什么。上回我喝那东方美人，按我们家那，我都是用大茶缸子，大家别笑话我，那大茶缸子冲个四五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就是到第五杯还有味儿， 嗯， 我觉得这就差不多了吧。 嗯，单丛茶是这样，单丛茶一般从第五冲开始比较好喝了。 哦，我这边结束人才开始， 是这意思。 哦， 第五冲到第十五冲是比较精华的。 哎呦，十五冲呢 啊。冲的不好能冲二十冲，冲的好能冲二十五冲，是没问题的。 妈呀， 树种决定的。 哦， 它是极耐冲泡，它是极耐冲泡，所以这东西省茶叶。 确实，请客都用这个啊， 哎、确实省茶叶。那、 嗯、 好喝的都不是第二道水、 嗯， 那都是第四五冲以后才开始渐入佳境。你想想， 哦， 就跟您说这，您这散戏了，人这才开锣， 嗯，真是， 哎，有点这感觉的了。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所以说，这都是单丛茶的一些特征。我原来在节目里啊，在咱们吃喝的节目里，跟大伙儿也多次聊过这单丛，这个就产在广东， 嗯， 潮汕地区。那由于这个地方有茶，有优质茶，这茶你说我没喝过，好多人说都没听说过。那这是老茶吗？就是原来的传统工艺吗？当然是传统工艺。您没听过什么原因呢？没有内销的， 嗯， 没有内销的，还别挤挤开，这东西就不内销。 哦， 都是侨销，都是侨销，因为潮汕地区的人呢，出外洋的很多。 嗯， 就是咱们现在说东南亚华侨里边，潮汕籍的占很大的比例， 都有海外亲戚。 哎，很多的华侨， 嗯， 就要点名喝这个茶，哎，点名喝这个茶。那这样的话，大量的茶都是外销的， 哦， 都是外销茶。那么你比如说，有的华侨更讲究一点的，那你比如说南洋富翁的华侨。 嗯， 人家是包树的， 哦， 啊，人家是包树的，在以前来讲，这棵树，这是我要包下来， 哦， 就跟你讲的是当地还有亲戚呢， 嗯， 帮他收购这个茶叶，给他寄回去，就够他自己一年喝的， 嗯， 他都是这种情况，他量又很小，那么外部的需求量又很大，说的最实际一点，当年你卖侨销又卖得上价钱去， 嗯， 价钱上得去，人家购买力在那儿呢， 对， 那么这样的话，他这个茶就一直是侨销茶。 哦 啊，所以内销的很少，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茶， 嗯， 没听过，原因就在这儿，啊，原因就是在这儿。那么由于这样的好茶的出现，那么就出现了咱们说有趣的叫潮州茶文化，又叫潮州功夫茶。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说说广东产区的茶叶。那到底广东产区的茶叶除了单丛还有哪些好的品种呢？不要着急，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接着为大家揭晓。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社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自尊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节目，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来聊聊广东产区的茶叶。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第二节的节目。 这个很多片子里都有看到哈，那个挺有特点的是吧，挺有表现力的哈，感觉起来他坐着水这么泡着这个茶，潮州四宝。刚才这个孙涛老师还讲到了重要的一点，就是就仨杯子， 对，一万个人喝也仨杯子 啊，不会一万个人喝的，跟你这话说那么夸张，一万个人喝的桌子坐得下吗？ 我就说多少人都是仨杯子，是不是？ 他理论上是， 对吧？ 他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这么聪明，你想想啊，你这么有才华， 省钱也 不 是，他们那边人都有钱，三。按数字上走吗？还是怎么着？循环使用，不知道。你们茶叶界的事儿，我实在是猜不出来。 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它是最早是一种闲间文化的延伸。在当地就这种闲间文化，就叫自治文化。那以前呢，它都是族居。这就在南方，您到很多地儿看重要的旅游景点是什么呀？都是祠堂文化。 哦，那还真是。 哎，在南方，从安徽开始，祠堂就见多。哎，一直到福建的祠堂、广东的祠堂，那都非常好看的。保存的也很好，很多现在在使用。那么祠堂文化呢，它就有这个祠堂里边有处理这个族物的事情。 哦， 对不对？处理族物呢？那就是要找几个年高德少的啊，这个大家一块聚一聚看一看，说一说 族里的长老。 对， 哦， 那人家当地老人跟我讲，一般是三个人。 嗯， 一般是三个人。 哦， 因为两个人形成对等， 对， 三个人就会有意见的这个出入， 2:1是吧？ 三五七嘛。 啊，对。 哎，你看那西方他讲这个什么议会制度什么的，他也得出单数。 这叫三人为众，对吧？群众基础就有了。 对啊，你得三个人才能商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聊天三个人聊有意思 啊，真的。 那比俩人聊不显尴尬吗？ 啊， 这三个人聊天是最容易聊起来的。咱们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这经验啊？您谈恋爱呢，咱单说，那是严禁第三者参与，是吧？不能两个人谈恋爱加一练习的，这不行啊。但是咱就说哥们儿聊天吃饭，仨人吃气氛好，比俩人吃气氛好。 要不然人叫锵锵三人行， 聊得起来， 哦， 是不是？ 思想有碰撞。 哎，你打这开始，咱们下回加一嘉宾搁这边啊。 好的， 这俩人就累啊，这是。那三个人聊才有意思嘛？聊起来，聊着侃侃而谈，你补充两句，我说两句。所以他这三个杯子茶以前都是为这样的事情服务的，为闲谈服务，为公益服务，为开会服务。所以他这三个杯子定性就这么定的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其实人这里边有设计。怎么设计呢？人那一个盖盅啊，就是我们说的叫盖碗，人家叫盖盅啊，就是配三个杯子，容积是定着的。 哦， 人家容积是定着的。 哦，就这一壶就倒三碗。 它是盖碗，它不是用壶，它一般用盖碗就倒三碗。那就导致什么呢？就是说单从茶的冲泡必须是小壶最精彩。 哦， 小壶小杯是最精彩的。说能不能用大壶泡法也可以，有机会今天节目里谈不到，我回头教您也都行。就是今天的简易泡法、商务泡法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在当年来讲是喜欢这种小壶泡法或者叫小杯泡法，那它就不可能水量很大。你这杯子已经很小，它才能够三杯。 嗯， 也杯子大点，连三杯都够不上。 嗯， 它就没法把这个量扩充变大。它其实是通过掌握茶水的比例来保证茶汤的质量。 哦， 它是这个道理。 哦哦，明白了。 跟以前是，就是你看很多人理解说这为什么就仨杯子啊？ 对， 它得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他们不考虑卫生的问题吗？ 他给你烫一下。 对， 是烫一下 啊，那肯定给你烫一下 啊， 那不烫一下是不行的 啊。 那其实呢，这也就控制了人数。 嗯， 你知道喝茶的时候人太多了也不行。 嗯， 不能二十多人一块喝。 对， 是吧？ 是，也没有那么喝的，确实。 这该炒蛤蟆坑了，是不是？ 嗯， 那您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宴会上，也有一些奉茶或者一些这个会议上，那就是解渴之物了。您还品什么呀？ 嗯， 那品不出来了。 对， 这个就跟说这大师傅似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人特科学， 嗯， 特别科学。科学在哪儿？就是我这个量是能保证住你的质量的。 嗯， 这大师傅给你炒菜，给他炒菜都可以。食堂大师傅是单独一专业。 对， 您知道吗？这是单独一专业。我说这有道理没道理？ 管熟不管香，是不是？ 还得香，那都不香不骂街了吗？人有地儿那坐着也挺香的吧？ 啊， 我说这对不对？ 对对对， 您一级厨师，你给我调大学食堂去，你做不了他这饭。 嗯， 那可不嘛，这好几千人张嘴等吃饭呢。 嗯， 您得一桌一桌给上啊，这一盆一盆的得给上。 嗯， 哎，有的大学食堂的口感做的还是不错的， 嗯， 而且口味做的很好的，那厨子都是高级人才。 嗯， 怎么下那料啊？你拿铲子，他拿那是铁锹。是不是这道理？那火也不好掌握呀，他那是大火呀。问题是，你怎么掌握这火候？不容易。 嗯， 做饭也是一样，做饭也是一样，喝茶也是一样。那人多了，我也不能保证给您泡的就都那么好。 嗯， 说跟人少仨人似的那么精致。 嗯， 说那不就是把那水跟那个同比例增加吗？满不是那么回事，有差别。 嗯， 做饭也不是这道理吗？ 嗯， 您说您做一个人的量是150克鸡丁，三勺盐两勺糖。 嗯， 那您说做一百人我盛一百还是那味儿，我告诉你就这么盛吧，准不是这味儿。 哦，对对对。 它准不在这味儿上了，你出来能比原来那水平的半勺盐两勺糖。 嗯， 那您说做一百人我盛一百还是那味儿，我告诉你就这么盛吧，准不是这味儿。 哦，对对对。 它准不在这味儿上了，你出来能比原来那水平的 60%， 这就算不错。 嗯， 哎，我讲这道理您大伙儿一听就理解了哈。 嗯， 因为我专门认识几位原来在食堂做饭的大师傅。 嗯， 哎，他做东西有几个特点，你比如说第一个他就手快。 嗯， 手势快。 嗯， 第二个呢，尤其是做馅儿一类的呢，确实容易香。 嗯， 哎，做的还是挺香的，我觉得啊。 嗯， 跟那个不一味儿，要么有的人说就去买一些外卖档的这个东西去买回来，就说哎，这就跟我们食堂那一个味儿。他说食堂是一个味儿。 嗯， 就说食堂有一种味儿。是不是食堂的饭？你就食堂那大包子，我到今天我都记得。 我现在想起食堂，就去我们传媒大学食堂啊。当然，我们传媒大学食堂也挺好。我曾经有一度到大三的时候，到每天该吃饭的点啊，真是特饿。走到食堂门口，一闻食堂的味儿，饱了。就是你说食堂的味儿， 哎， 给我就是这个感觉。 它一般有一味儿，我跟您说，这个你们那个传媒大学食堂我吃过，说实话水平算中等的 啊。对， 不算好。 我们好几个食堂的 啊，但都算中等。回头带你有几家咱们北京这大学啊，都是985211的 啊。 你看这个科研水平高啊，食堂做的还挺好，有几家做的还真不错，还，哎，挺考究的。 嗯， 我说这道理就是说，喝茶也是一样，它通过潮汕人呢，就这广东茶文化里边，通过控制杯子的数量，它在保证你每一杯的质量。 嗯，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意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看。 开动了。 喝茶也是一样，他通过潮汕人呢，就这广东茶文化里边，通过控制杯子的数量，他在保证你每一杯的质量。 哦， 他保证的是这个质量 啊， 他是要质不要量，这很重要。您说五个人，我再给添三个杯子，你说这茶喝的不好喝，那是我手艺不好，是人多搅和呀，道理是一样的。 哦， 有的人说他很热情，说哎来家吃吧，添双筷子就吃饭，那添一个人行，添五个人，你看这家庭主妇能应付了吗？他没有这水平，他都是伺候三口之家的这水平。 嗯， 你说我说是不是道理？都是小厂， 来五个人多放点盐呗。 在好 是， 那就打卤，那就是那干嘛？那所以你知道那会儿我们小时候都是家里来人就吃面条 啊、对， 没法炒菜，凉了热了咸了淡了多了少了荤了素了，你没有那个当时的那个长期的给多人做饭的经验，你来不了。 嗯， 茶也是一样，我们单独有一堂课是讲会务是怎么泡茶的，就是大桶泡法。 嗯。嗯， 十个人以下你怎么给他喝？ 嗯， 五个人以下怎么喝？五十人同时用茶，那有这种啊会务需求 哦， 是吧？在会场说能不能安排一个 茶艺师？ 不是茶艺师，就是安排一个茶水吧？ 哦哦哦， 就是说安排一个茶水的这个提供， 嗯， 是吧？就跟人家那咖啡的人有没有茶水的提供？ 嗯， 那你是学过茶的，你是懂茶的，要让你来给这五十个人泡茶，你不能说，哎呦人太多我泡不了。 对。 你他有办法， 每个人发一包茶叶，自己发一杯子，那边有开水供应。 那你看，那这就是不行了。那你这边要泡好，马上要喝。 嗯， 五十人马上同时到这儿要会议间歇期间，一人喝一杯茶，这怎么喝？ 冷泡茶，弄一大冰桶搁那儿。 冷泡是其中一种。 嗯， 冷泡是一种。 嗯， 但是冷泡也有问题。你比如放一冰桶。 嗯， 你这边有冰。 哦， 这冰再化了呢。 哦， 前后的浓淡它不一样。 啊、哦， 它这毛病多了。他这个毛病很多，你从第一个人坐这儿，一个人按顺序排着队接茶，到最后一个人前面这浓度就不一样。 哦，真是的。 那肯定是不一样，人越多难度越大。 就五十个人，你们一般怎么安排？ 就是大桶泡法，单独有一种泡法，大桶泡法、浓缩液泡法都可以，还有做浓缩茶泡法的也可以。这有机会咱们再讲，就是讲不到，就是给您讲这道理，就是说人多和人少时候的泡茶人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嗯， 他这三个杯子道理也在这儿。他就尽量控制住这个、 哦、 起码每一杯就比较好，不是说一热情来三就再添三个人，你人越添越多，我是不是能保证都很好啊、 哦、 保证不了、 哦、所以他们是保证质量三杯， 对，就是为保证质量，所以为什么一直是三个杯子三个杯子，现在当然也很多，那你比如人要再多，人再多再拿盖盅，咱们这边再冲一个， 再找一个 人很多，你看在潮汕当地 双手 很多，双手会中的很多、 哦、我就见过双手揉馒头，这是双手泡茶， 双手泡茶也可以 啊， 左右开工也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它这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有的时候对这文化理解，包括你看，他有的时候他你见没见过他那个泡茶的时候有洗杯的这一项？ 洗不就拿水冲一下，拿开水烫一下，这叫洗杯吗？ 哎，开水烫一下， 是不还拿一小夹子涮一涮？ 哎， 这是 对，就简版的 啊 啊，简版的，他就是要是正常应该是拿手 啊， 拿手在里边。 搓一搓给你， 不是，是拿一个杯子当底， 啊、 另一个杯子在上面转 啊啊啊！见过 啊！ 你说我先想 见这个 啊，想 见了，就是这是为卫生，但现在这都挺卫生的，它不是说不洗，对不对？ 嗯、 最早可能为卫生，但这边重要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显示手速， 为听声 儿。哦，有什么事？哎，没想起来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杯子跟杯子相撞的声音，还有你知道那个他们是很讲究这个，他们水一注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注的这盖碗上边，这盖碗是砸起来是有声的，哗啦哗啦哗啦啦。 我觉得得你说完以后，我下次再注意。 对， 这么说，我你单想这真是没 你都忽略了。 对对对 对，它是有声音的。 嗯， 它是弥补了喝茶的一个很单调的气氛。它是专门要，因为它一定要用高温的薄的白瓷 啊，对， 也是这原因，它不能用紫砂， 嗯， 它就是用白瓷，其他瓷也不用，后胎的这种都不用，它就要薄的， 嗯， 为什么？就是声音清脆， 哦， 它就是要这声儿，这声音很好听的，很悦耳的，啷、 哦， 就是水一撞这个声儿，一撞杯子盖儿这声儿非常好听。 哦、哎，你们这么讲究呢？原来是它是一个综合的声光电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大型晚会，我一直原来 当食堂吃呢，这是。 它是一种比较综合的立体的享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哎，所以有的人说，那我没体会到这一点，那您就是说，喝茶的时候呢，可能就。亏了，我说就是 亏 了，亏 大了， 是不是这道理？ 这就好像一个画家花一年画了幅画，你去看5分钟你就给看完了， 5分钟是多的， 对吧？ 一般人一眼就回来了， 你没有看出人这里头的韵味来，这就亏了。 人家还有设计呢， 对 啊啊， 所以这还是得高人指点，对吧？人得告诉你，你看什么？你让我看，我确实我也不懂，我以为这就是普通，这都属于是。喝茶之外清洗工作谁看呀，我没事看那保洁阿姨在那扫会儿地，是吧？我也不会看这个呀，是不是？ 说回来这个问题，就如同几回之前我跟您讲的这个啊，他就跟那铁板烧似的，你看很多人现在吃那日式铁板烧，把那铁板烧一点，那很帅的一小伙子给你做这个，他每个环节他必须有点表演性，他既然都能拿在前台来干的事儿，他就必须有点表演性，要不然就没意义了，你就后台干就得了嘛，咱就是俩铲子这么互相这就是搓这一下，我看都很美，是不是？ 对对， 这两边得把那个他那个粘的东西搓下去，唰唰唰，唰就是往回这么一带，带子下边这个，我仔细观察他这个，他跟泡茶是很像的。他既然他把烹饪的过程拿到前台来，他就必须有意识的美化它，是不是要必须有意识美化的？ 对，那倒是。 你拿那铲子就得比那个摊煎饼那铲子好看。 其实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一个铲子， 有我看那高档的地儿那个把儿是不一样的 啊， 是不是有 那个它不具有实际意义啊， 就是为观赏嘛， 对对对， 它就是观赏嘛，那就是说那你说茶具茶器泡茶的不就跟锅一样吗，它不是一个烹调用具吗，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既然拿到前台来给你用，它就必须艺术化，它必须有一天要把它艺术化，因为已经拿到前台了，你就必须具有展示性，让人有这种感官上的享受，要不然你干嘛拿前台来，没有人挑铁锅好看不好看 啊？对， 但是咱们那火锅子就有人挑好看不好看，咱得是黄铜的，再好的就得掐丝珐琅的北京的火锅子，为什么？你那个东西拿到前台来了，是客人们边看边用的，必须好看，那能黑不溜秋的吗？不行，那以前的羊肉馆咱们说涮羊肉，那黄铜锅子擦的锃亮哎，代表了你的这个高级，是不是这道理呢？ 啊、对对对， 这个、黄铜锅子跟我这紫砂壶没区别，它是一种带有观赏性质的烹调用具。 哦，所以人家潮汕的功夫茶起根上，人家带有表演性质的， 它观赏性质，起码是带有观赏性质。 哦， 应该讲是任何的泡茶的文化里面，它都要带有这个性质，就是观赏性，那就是眼观要愉悦，嘴里喝下去，那当然要舒爽。它是都要具备的、 哎，但是最早是不是从人家那块开始的呀？还是因为你看啊，我这么想，因为现在到茶艺空间呀，好多那个地儿，包括你们这些专业人士，肯定不管泡什么茶，都有一套那个器具，看起来都是挺信达雅的。然后 对这句知道用这儿了哈。 那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不是像潮汕地区的朋友，人家泡这个功夫茶，一般人喝茶，比如像我这大茶缸子。也可能也就喝了，但是你看人家潮汕地区泡那些茶的时候， 没有用大茶缸，基本就是好赖人家有那么一个像你说的那弄仨茶杯什么弄一套，就是人家那个表演是深入到民间的，这个是不是有一定基础啊？ 嗯，那肯定是，那肯定是，那就是说，你讲的这个就是说他总体的水平比较好， 嗯， 是吧？普遍的水平比较高， 对，就是人家这民众就好表演，是不是意思？ 应该说是对精致生活比较有追求吧， 啊， 是不是应该这么讲？ 嗯， 啊，就是说总体上大家对精致生活都是比较追求的， 嗯， 说家家要有一套功夫茶具， 哦， 那生活日子再困苦的时候，喝上一杯茶都是一种缓解啊，它是一种安慰，它很多时候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它不是完全与经济挂扣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街边，我跟你说，就我收到的茶，就是茶船， 嗯， 就这咱们叫茶海，他们叫茶船，嗯，就这东西，什么材质都有， 哦， 什么材质都有，好的有，比如德化白瓷的， 嗯， 景德镇的这个瓷土的， 嗯， 宜兴紫砂的， 嗯， 有吧， 嗯， 还有木头的， 嗯， 木头刷清漆的， 哦， 也有， 好， 嗯，还塑料的。 塑料这是不是便宜？也不便宜， 太便宜了，这肯定便宜。哦，那就是说，它这个是无论贵贱的啊，你有了你可以好一点，你没有的话你差一点。但是说您都用上塑料的，您还用茶船呢？哎，我也要喝这杯功夫茶。 哦， 这个是有意思的地方。 好的啊，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关于这个广东地区还有什么这个好茶以及喝茶的习惯，咱们下一节跟大家接着聊啊。看，等等等，再拖下去，装修省钱的机会就飞了。 我这不预算有限，想找家性价比高的吗？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 999能搞定。 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阴气灶具够不够？10月5到店再送更多惊喜，行不行？ 快快快，4008764888，10月5日找一号新家吧。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好，欢迎回来啊！这一节呢，我们接着跟大家聊聊，这算是广东茶区啊，咱们是可以这么说吧，朵姐老师，广东茶区。 对， 上一节当中，咱们给大家讲了讲单丛啊，朵姐老师也说了说，人家那个功夫茶不是做作的表现，而是美的展示，是吧？说到了这儿，咱广东产区还有其他的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吗？杜杰老师， 那太多了。您刚才讲到这个功夫茶， 嗯， 这功夫茶呢，我就再稍微的多说两句。 嗯， 那咱们现在说这功夫写哪俩字，这就是个问题。 不就是 Chinese 功夫那个 啊？那是 李小龙那个功夫吗？ 那是功夫。啊，咱们要写的那是花费功夫的那个功夫 啊啊啊 啊，这是俩字儿啊 啊， 这是两回事啊。 啊，是 您说那是那边叫哎，那边叫功夫，咱北京叫把式 啊， 啊，对啊，是那东西。咱跟咱说这不完全一致， 啊、 咱这不是打着拳踢着腿喝茶 啊， 咱们这个是讲他在上面呢，花费功夫， 费功夫。 嗯，这个功夫呢是两层含义，就是我们讲喝功夫茶是两层含义。 嗯。 一层含义就是说我们喝茶的很讲究啊，上回咱们也讲到了一些关于茶具啊、冲泡品饮方式啊，在上一节的内容里边啊，大伙儿也都听到了。那很多人尤其是像我也是北京人，咱们一到那儿直观的感受就是哟，人家这玩意儿啊太讲究功夫了， 对， 太讲究了。 嗯 啊， 其实言下之意是不是就觉得太麻烦了？ 不是， 有点做作。 我认为还是认为比较高级的表现， 哦、 然后我第一回看 纯羡慕， 哎，有一点欣赏吧，欣赏与羡慕、 啊、 是吧？咱们达不到这程度，所以咱北京人呢、嗯、谦虚， 哎， 咱们见着人都说我呀、啊、瞎喝 哦， 是吧？咱特爱说这句 哦， 也不是眼睛不好是怎么着的，瞎喝啊，这是谦虚的表现 哦。 但是就说人家那喝法呢很讲究， 嗯， 精益求精， 嗯， 这个。冲泡品饮的方式叫功夫茶， 嗯， 或者叫功夫泡法，可以这样讲，这是一层的含义。还有一层含义， 嗯， 那就是说它是一种制茶的方法， 嗯， 我们喝的这个茶叫功夫茶， 哦， 这个是一层含义。 嗯， 你比如说到今天还有这种残留，红茶里边多，说我们中国红茶分两大类，这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如果您听啊，包括每周二，每周二我不是也聊茶也讲到这儿， 嗯， 我有时候也会说，我说中国红茶就是两大类，一种叫小种红茶，一种叫功夫红茶， 嗯， 是吧？我说过这话、啊、 说过说过说过， 有白林功夫、坦阳功夫、福安功夫， 嗯 啊，也有祁红功夫，也有滇红功夫，就叫功夫红茶。 嗯， 什么叫功夫红茶呢、 嗯、 就是说这茶做出来的费功夫 哦， 费劲， 不是用内功啊， 那不是用内功做出来的啊，这不是这传导 考察都是运着气、啊、 哎，运着气还是跟老板生的气呢？是说的这功夫呢，它讲的是一种技巧，或者说讲的是一种技艺。 嗯， 你翻译过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精致 哦， 就是出制跟精致嘛，它是精致红茶的一种。 嗯、 所以说这功夫茶，有人问过这问题。说杨老师，功夫茶是不是就是单丛茶？上节课不跟您聊这单丛吗？ 嗯， 就在这个广东啊，潮州潮安区凤凰山叫单丛茶，凤凰单丛、 嗯、 说是不是说功夫茶就是指单丛茶？我告诉您不是。 嗯， 反过来这句话成立，单丛茶是功夫茶之一种 哦， 功夫茶可以是任何茶， 嗯， 在潮州地区主要是 茉莉花也能功夫， 他不喝这，主要是在潮州地区他没有这品饮习惯 啊、哦、 主要就是红茶是一大类， 嗯， 潮州啊，红茶，闽南的观音， 嗯， 闽北的岩茶， 嗯， 还有广东的单丛， 嗯， 再加上其实呢绿茶也可以， 绿茶也功夫， 对，这精致也可以，它也是功夫茶。 哦， 所以说这个老板他很讲究，他在喝功夫茶，这句话是几个意义加在一起了。 嗯， 我总体给您拆解一下、 嗯、 一方面说老板用的这器具很讲究，他就得有一套吧、 哦、功夫器具， 对了，他得有一套，他不能是咱那大杯子、 哦、 大缸子大壶、 嗯、 这不行，反过来都得小、 嗯、 小杯子牛眼杯、 嗯、 哎，得小壶，潮汕的壶，得有这个特点，跟那不完全一样、 嗯、 另一方面说老板喝那茶好， 嗯， 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老板喝的茶不是咱们喝的茶，咱们喝的茶呢、 嗯、 粗茶淡饭，咱们老讲粗茶淡饭呢，那就是说这茶未经过精致， 嗯， 而是比较粗糙的，带一些黄片，带一些梗子，但今儿都知道这是好的啊， 嗯， 说今儿这茶这么喝还挺健康的， 嗯 ，当年来讲呢，这好像就觉得有点下里巴人， 哎， 那么老板们喝的这茶呢，或者说富商， 嗯， 或者说这些个，应该那叫什么呢？ 王公贵族，你说 哎，当地倒没有什么王公，也不趁什么贵族，有点地主可能是 啊， 哎，就是说这些比较有钱的， 嗯， 那他们喝的就是功夫茶、 嗯、哦， 这茶不是一定是凤凰单丛茶， 嗯， 也有大量的是从各地运过来的商品茶， 嗯， 这种情况也有， 嗯， 所以说这说功夫茶，这是广东茶文化里边呢，应该讲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咱们老说讲这功夫茶， 嗯， 哎，就从这儿来。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到今天您到一些博物馆展览馆去看的时候呢，人还给你展示功夫茶具啊，广东功夫泡法， 嗯， 这还都有啊，现在也申请了非遗的项目， 嗯， 但是您得注意看写的话，写字儿别写错了，经常写错了， 嗯 啊，这个布展的时候，因为那个布展是个公司， 哦， 对吧， 不写功夫，哎，你是功夫的功夫， 对对对对对 啊， 但其实呢，如果您到了潮汕地区啊，比如您到潮州或者到汕头您去玩， 嗯， 您呢可以问问当地人， 嗯， 这个功夫就是 Chinese 功夫，这功夫 啊、哦、给你指到佛山去了，是不是 和这个和咱们现在说的这功夫茶这功夫啊， 嗯， 发音是不一样的， 哦， 潮州话是俩音，所以人家是不会搞错的， 哦哦 啊，它不是一个音， 哦 啊，我是不会发这音啊、 哦、 一个是发通俗，大概 是它是那个粤语吗还是 潮州话， 潮州话， 潮州话，它是潮州话、 哦、 所以它那音不一样， 那就是客家话，咱们说的是 不是，不一样，还 不 是客家话，是潮州话、 哦、 客家在眉县、 哦 在广东靠跟福建和这个江西接近那个地儿，那是眉县、 哦、 那是客家人最多、哦、他这个话呢，人家用当地语言讲呢不会搞混、 哦、 那因为他发音不一样，咱们呢因为在这普通话了，这两个是一个音，叫同音不同字，它就有可能搞混、 哦、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了， 哎，所以我们说这功夫茶呢给您多聊两句。再有呢，我觉得可以聊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咱先还指着这个潮州说啊、 嗯、 因为一会儿咱再偏开潮州，我再带您上广州， 嗯， 先说这潮州，潮州当地的茶文化兴盛到什么程度呢， 嗯， 大伙儿说一提的潮州人知道讲究喝茶， 对， 到过的也都知道，这跟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都没关系 啊？真的吗？ 没关系。你看那小铺老板 也喝， 他也是一中三， 和那横向对比，那边的小铺老板也比咱们这边的小铺老板有钱呀。 那不是，那也是卖冰棍的， 啊、真的吗？ 少给一块也不让拿走 啊， 也一样啊。 啊，行。 包括卖菜的， 嗯， 卖鱼的， 卖鱼也喝着。 我在那个市场里边看见卖鱼的啊，你说这多腥气啊，这玩意儿。他边上有这么一个很简易的，但是这就是一个小盖盅，三个小碗， 哦， 也喝。 这都这么讲究？ 哎，你去看，非常有意思，这是个现象。 哎， 这是一个，就是说人家普及到一定程度，人家都没有大半缸子喝茶的。 哦， 人家都这么喝， 功夫茶深入骨髓。 非常深入，那只是说用的茶器具的讲究程度不一样了。原来我讲过，这茶船有用紫砂的，有用瓷的， 是有塑料的， 有塑料的都有啊。那它这个条件不一样，这个盖盅和这个小杯子也是一样。那它有好的有坏的，这个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您讲究一点的，您就用高档的；您差一点的，您用的那瓷呢就差一点，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喝。是一定要喝，非常之普及，这成为了一景儿，这成为一景儿。在当地呢，你跟人家谈生意啊，做买卖，买鱼都算上，先喝杯茶，那这也是一种关系的融洽啊。这个我认为它也是一种关系的融洽。那这里边给大伙儿讲个小故事，这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潮州地区有这么一位富豪，有这么一位富豪，这位呢爱喝茶。爱喝茶呢，还不遗余力的去找好茶和好的器具，这个在今天可以想象啊，咱们今天有很多朋友，这个我就把它称之为叫发烧友，这级别吧，咱各个这个领域都有这种啊，黑胶发烧友，那黑胶唱片，那贵着的那个， 对对对， 啊，是吧？ 音响发烧友， 对对对对，这都贵着呢，还有那个，比如说。运动里边雪橇是吧？滑雪，我看他们那弄块板儿也好多钱，哟 ！ 我才知道这东西这么贵呢。 那是， 我以为就卖力气就行了，不是， 真不是， 这也是个装备 啊。 那就更甭说摄像了，就是照相片， 对。 那这都是不遗余力的要找这个好的设备啊，这都是这样。那在茶这问题上也是一样，这位呢是潮州人，爱喝茶，茶要买好的，器要买好的。 哦， 那么有一天来了一个乞丐，这乞丐说：“怎么听说老爷您好喝两口啊？ 哦， 可不好喝两口茶，酒不好喝 啊？ 说是，听说您呢买东西呢给价还好，这我扫听过了，说这个有好茶呢您不砍价，有这个好茶杯、好茶壶呢您都收，说对，我就好这个啊，你看我这儿东西多了，说你打听这干嘛呀？”我呀，别看是个乞丐，我呢有件东西您给长了眼 哦， 您瞧瞧，打这怀里呢掏出一把小壶来， 哦，我以为掏出一只叫花鸡， 这个当地吃的是盐焗鸡啊，叫花鸡倒不太吃， 叫花鸡才显得珍贵嘛，盐焗鸡你都吃过，叫花鸡一看，哎，收了， 怎么有点还珠格格的意思？掏出一把小壶来 哦， 潮州泥壶，这个老爷一看眼就亮了，老爷行家，你看这壶就不一般，好壶，你也好，这壶讲五点啊，泥形工款工，就是泥料得好，形制得好，工艺得好，还带着名款的，证明是名家所制，最后一个用起来还得好用，头四点一看就有，说不敢怠慢啊，还真是。看不出来深藏不露，您这一下拿出这么好的一把壶来，说您里边请吧，咱俩喝杯茶。这个乞丐呢大大方方，也没推脱，迈大步往里走，俩人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老爷说咱喝一壶，喝一壶行啊，说茶不要紧，就用您这壶好，刚才我讲了泥形工款工是五点，头四点拿眼都能看，第五点得是功能之功嘛，他最后一个说功能，那你得用啊。 对， 其实暗含这老爷呢，就是要用用这壶， 试试这个质量信不信得过， 看看是不是好嘛。因为这个壶里边最关键一点，你比如说出水，那咱们好多大师现在做那壶，看着都特好，出水都不行 啊，真的呀。观赏壶， 观赏壶一出水呢，断断续续的， 空气动力学没有掌握好， 肯定是没掌握好 啊。 他那个流的部分做的不好，老爷说咱们试试，话都说得很客气。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哎，那么这边烧上水，备好了茶，拿这乞丐这小壶，你别看乞丐脏，这壶可干净 哦， 可见平时是用心的保养啊，一点都没有说带了油泥呢，里边有茶籽没有，品尝非常好。拿过来清水一烫，把这壶往里这么一搁，他壶搁那儿，搁一茶船上，他把这茶船这么一搁，他承接着这个，因为他有一个临壶的过程，潮州茶都有这过程，他把壶这么一临，这壶再一招水，又见精神， 更漂亮了。 这个泥和紫砂都有这特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在家用，你也发现 了吸水了， 加水以后是感觉不太一样，那个泥就见精神，就跟那人似的。 对， 哎， 按我爸的话说，有钱难买水里的色儿，是不是？ 我觉得老爷子这话说得很好，把他记得教案上。我说当地口人民都说过这话啊，有钱难买水里的色儿， 哎， 是这么回事啊。鲜鱼水菜嘛，道理差不多。你为什么那个勤快的卖菜的往上烧水呢？ 对， 这是显精神，那色儿不一样啊。啪，这壶这么一临壶，这色儿就起来了。老爷一看，确实好。茶往里一投，这么一盖盖一出汤。这个茶是老爷家的茶，他很熟悉，他老喝。但今儿喝这茶就更作这么三分的韵味 哦。 就说这壶不仅好用，给这茶汤加分 哦。这不是就跟您说那个紫砂那意思似的吗？ 它潮汕泥壶也是一种陶嘛。紫砂它也是一种陶嘛。 哦， 它都 是双气孔结构， 它倒不见得双气孔结构。 哦， 它没有紫砂、那个、 单气孔， 没有它那么复杂的结构特征，但是效果还是不错。 它也透气， 当然透气，那当然透气。哎，这一喝感觉非常好。老爷说：“跟您讲实话呀，我也不怕您多要件儿。”但都是行家，一看您不一般啊，别看现在您穿的这个好像有点老牌了哈，有点落魄。说用这么多把壶了，泥形工、款工、五点没有比您这壶强的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请杨多杰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广东产区的茶。 我站在这里，这混力派对，放学是这里焦急的感觉，怕浪漫泄气，接纳旧曾经，我决定要翻唱每一首歌的真理。迷失的观感都可使我费心解释，传来每句圣诗，悄悄送给一串生气。迷路了却有你伴我，坚决力疲，还是要对困惑的心说起。收起，感觉完美。 若寂寞日侵，我会吻一口去补救。明白这个世界每次挫折都有尽头，神令我有勇气去走。No. 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号听家金秋家装节强势来袭，十月五日名牌健康颈椎枕免费送， 十月五日金档无空奖家用电器等你砸， 十月五日名师设计家具软装大牌家电免费送， 十月五日在家升级家装包一元抢购，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听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瓶品质全面升级， 十月五日一号听家惊喜不停，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十一节快乐。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广东产区的茶叶。刚刚过去的一节呢，我们讲到了一个乞丐卖壶的故事，那到底这个故事的结局如何呢？不要着急，您接着往下听。 哎，这一喝感觉非常好。 嗯， 老爷说跟您讲实话呀，我也不怕您多要价，但都是行家，一看您不一般啊。别看现在您穿的这个好像有点老牌了哈，有点落魄。说用这么多把壶了，泥形公款公五点没有比您这壶强的 哦。老爷这一看就不是买卖人，是不是？哎、人 这 褒贬是买卖人， 问精了、啊、 对吧？你得先挑，哎，你这个 但 是吧？ 我认为啊，这个讲到这儿是合理的 哦。 这大藏家没有说那露怯的话的 哦， 你说我说是不是这意思？ 他不是得往下压价吗？ 那不是这么说， 不压价， 我 说明老爷人家不差钱。 其实是给行家买东西，没有乱开价的 哦。 你想这道理吧？ 嗯， 现在的股东交易也是这样，他是行家，你是行家，你们俩谁也不能乱开价， 嗯， 也不会乱开价的。 嗯， 说这东西值100万，你非叫1000万， 嗯， 那不是含着人家那，含着你呢， 嗯。 是不是这道理？ 明白。 内行交手或者高手过招， 嗯， 他是在可以讨论的这范畴之内的。 哦， 人家也说开一天价，那都是懵， 嗯， 不懂行的人， 哦、 有点土得管这性质的。 啊、哦， 人老爷一说这话，一使这壶、 哦， 这手法，人家乞丐都看得出来，这老爷爱茶懂茶，名声在外。 嗯， 说我也不怕你跟我多开价。 嗯， 确实这壶好。 嗯， 泥形工五款俱佳。 嗯， 没见过这么好的壶了。 哦。 说您这壶怎么来的呀？ 嗯， 这话问得好 哦，得问问销来路 是 正不正？ 对， 别是人家偷的。 说的就是呢， 是吧？ 您这一个叫花子，您这跑我们这销赃来，这受不了啊！ 哎，对， 还得问说您这壶是怎么来的呢？ 对， 叫花子已经乐了。 嗯， 说不瞒您说，说我以前啊穿的比你还好呢，我也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嗯。 但是可有一节呢，我就沾了这么一个嗜好 哦，爱上了摄影， 爱茶 哦， 爱茶。说就这么一个嗜好，为这事儿呢，一个花钱买东西就甭提了， 嗯， 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在这上面花费的钱很多， 嗯， 也耽误了我们家自己正经的生意， 嗯， 结果我们家呢就败落了 哦。 这是我以前日常手使的这么一把壶， 嗯。 哎，是我以前手使这么一把壶 哦， 所以今天知道老爷您呢，爱茶懂茶，我把这个拿出来呢，咱们一块儿呢，把玩把玩， 嗯， 欣赏欣赏。老爷一听呢，也肃然起敬啊，原来人家原来也是有钱人啊，就说那真是小瞧您了啊，看不出来人不可貌相嘛。 嗯， 说这么着吧，说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瞧见了， 嗯。 您的眼瞧着是没有什么太大着落了， 嗯， 是吧？您都拉杆要饭了吗？ 真是， 您开个价 哦， 您开个价，我呢，买这壶 绝不还价， 哎，不还价 哦。 这乞丐说这么着，这壶啊，多了也值不了， 嗯， 多了也值不了。这壶值500两 哦， 值500两银子，这很可观了 啊, 啊 对对，那是 很可观了。说值500两银 子，嗯， 说您看这么着行不行？ 嗯， 我呢？要250两 哦， 这壶呢，咱俩一块儿用， 哦、来这儿每天喝茶来。 哎， 啊、哦， 说我还能见着这壶，咱俩每天喝个茶， 我不要您这件， 嗯， 您给一半都行 啊，打一五折。 哎，我出，按今天的话说叫我出让这使用权和产权。 哦哦，卖你50%的股权， 有点这意思吧？ 有点 这意思。哎，你看， 联合控股， 人当地的人的脑筋是好，有现代思路啊。 那是他一想、哎、自己有这壶和没这壶都喝不着茶，那、 哎、 不合适啊，是吧？ 对。哎，他说您看这么着好不好？ 嗯， 哎，这老爷欣然接受，说交您这么一朋友嘛， 嗯、 对不对？这么着250两交割，这壶留在老爷他们家。 嗯， 但是这乞丐呢，隔三差五的一茶会友，这两个人就在一块喝茶。 哦， 这个在当地当时传为一段佳话。 哦， 哎，这个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个因为茶而破产得多爱这茶子，你想；另一个因为茶而交友， 嗯， 是不是？ 哦。 他因为茶他能够屈宗见贵，他能跟这乞丐俩人最终交了朋友、 哦、 哎，那你想这个茶在当地或者说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嗯， 哎，应该讲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 大家可能还是对于怎么破的产品感兴趣。 这我觉得也很正常、啊 哎、可正常吗？ 不正常。 您玩茶这么多年，我也没见着您这是 不是 风生水起啊？ 不是，我这是专业 啊 啊，专业。人家呢，这完全作为爱好， 哦、 这两码事 啊啊。 您比如说，您的专业是这个主持， 嗯 啊，您的爱好是摄影， 嗯， 一有好景您就出门，一有好景您就出门， 这个确实是， 这不行吧？ 嗯， 可是你又得想了，哟，这景色拍不着了， 那 就不行了。 那句话怎么说？单反穷三代，吸毒毁一生。 啊，是是是，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说，咱们说这个不可玩物丧志、 嗯， 它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 嗯， 这个都是好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刚才讲这位子弟，那么因为茶花费一掷千金， 嗯， 同时呢，还不是生产， 嗯， 他没有进项了， 哦， 他不工作了， 对对 对, 对， 他又不是个茶庄的二代 啊、 哦，对不对？那你这么着肯定是不行的， 嗯， 哎，所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说万事有度， 哦， 哎，不可以玩物丧志， 哦， 这是两回事。到今天为止，嗯、我们看到新闻，不也有经常这种有事儿？ 对对对对， 是不是因为痴迷一个事儿，最后连工作都辞了？ 嗯， 就在家搞这个， 对， 这不有吗？ 不疯魔不成活 啊，但一般都是不成活 是不是 啊， 对。 所以这个在您得掌握啊，您得掌握、 嗯、 我们是凡夫俗子、 嗯、 我也给您提出了凡夫俗子的建议啊、 哎、 凡夫俗子的建议。但是呢讲这么个故事说的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潮州茶文化。 哎， 它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潮州茶文化， 哎， 它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那这个不是个偶然， 嗯， 那这个故事有没有杜撰的成分，或者说史籍可不可考呢？它是口头文学， 嗯， 它不能说完全可考， 口述历史 啊，但是 都不见得是历史， 哎， 啊、 嗯，但是它出现在这个地方， 合理， 哎。有合理性啊， 嗯， 他怎么不是在北京啊？ 哎， 哎，这北京人跟茶的关系，他不是这种关系。 对， 哎，他怎么不在甘肃啊？ 嗯， 那点人不饮这种茶， 水都喝不上的，还喝茶？ 还喝奶茶？ 嗯， 是不是西北五省行销的都是砖茶？ 嗯， 做奶茶的品种， 嗯， 它的样式不同的，不是说人家那不紧密，是形态各异。 嗯， 这个是我们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叫形态各异。 嗯。 你比如说在西北五省也是一样， 嗯， 那也很吓人， 嗯， 也讲到咱再说，他们说这一个人在当地啊，用茶的量平均一天就得照着半斤喝， 半斤干的茶， 干茶， 哎呦我的妈，那量贼大呀，这属于是。 后来你想呢？ 你这么天天的上下顿的喝，你一天能喝多少茶叶？ 我喝一两肯定是有的， 是吧？ 嗯， 你看，我觉得也就你这么醒来喝，睡前喝，下午喝。 我觉得一两也就到头了，一天半斤那得喝什么样儿？你一天吃蔬菜你就吃不了半斤，对不对？ 他就吃不了蔬菜才喝这茶呢、他就是因为熬、他就是熬，上午撅一块扔锅里熬半天、喝了，下午再撅一块扔锅里熬半天又喝了、他基本上他就是一种日常需求、所以你想他量能不大吗？ 带水了就等于不喝白水只喝茶了，类似这意思、 白水也喝，但是没法吃菜很多地儿、所以他确实喝这个茶。然后我到这个西北一些地方看到人家喝这个比如说奶茶呀，因为我这人不吃奶制品、我也就瞧瞧观摩一下、我不喝，用量确实比较大、它不是像咱们这个三克五克的取量、它都是一撅，反正这块大点也行小点也行吧，你撅东西你还没印象吗？这黄瓜似的、你撅完反正就这么多、多了也是它少了也是它、它可不就这么一掰吗、它这一撅就一块，它这一块我跟你说以我目测就照着50克来、最少、可是它这玩意少了也不出味， 一撅就是你一天的量， 起码是一上午的早上起来量、那 这熬两气呢就得换下一边、是不是再得来一下、今儿还别待客，今儿待客还多熬点，他这是个日常需求、 茶文化在各地的体现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你不是说人的地儿他这不重要、不饮茶，我在您这系列节目的开头我就说过、咱们中国产茶的省份20个，但咱们中国喝茶、那是全部 全喝、 没有不喝茶的地儿。您给我举反例，您说我们这地儿忌讳、 忌讳喝茶， 哎，茶这字儿我忌讳。 对 啊，您要知道，您告诉我啊，我也考察考察。 对， 因为什么忌讳？我还没见过呢。不管产茶区不产茶的地区，北京产茶嘛，它不产茶；喝茶嘛，喝得很凶。啊，我们这老北京人喝茶是很凶的，到茶叶铺子是经常去的。为什么呢？半斤茶不禁喝， 对， 一斤茶也不搂喝。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它各地的这表现不一样。说回到咱们这个广东的茶啊、广东的茶文化，刚才我讲了一个重镇，就是以潮州汕头这为主体的，这是一个重镇。我再给大伙儿讲一个知道的少的 哦， 说个英德。 英德， 哎，英德、 哦、 英德这地儿呢也在广州、 哦、 离着广州，离在广东，离广州啊不是很远的这么个地儿，原来不叫英德，叫英州。最早叫英州。英德听着挺洋气，还英国跟德国， 是感觉是欧洲的、 啊、对对对，叫英州。英州是为什么呢？产石英。 哦， 这地儿产石英石的这么个地方、所以它叫英州。这个地儿以前的产茶量倒是不大，是解放以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茶区。产什么茶呢？红茶。 哦， 叫英德红。 哦，哎呦，好像听过哎。 那可不，你肯定得听过。行销很远了这个茶。这英德红是哪来的品种呢？这英德红用的是云南大叶种与当地的品种杂交的、所以它这个品种特性、品系特性里边带有云南红茶特性，就浓醇厚甜都有、它做出来这茶叶产金毫，带金毫、带着一点点金毫，就是白毛啊、白毛的，你它汁水往外这么一流，它不就染红了吗？ 哦， 变成金毫了。 呵呵呵，看了一下、 对了，所以它这个当时是这么一种茶，叫英德红茶。这个英德红茶当时的出口量是非常大的。也可以做成功夫。我讲功夫现在您能理解了。 能、 就是说做成了功夫红茶。那就是高档一点的。也可以做碎切。 袋泡了就那种。 袋不袋泡不在咱这儿管，咱们把碎切出口、他那边去这个分包、分包装。这叫碎切红茶。都可以做，所以在英德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到今天，如果您有机会到英德啊，当地的茶厂还是个风格，包括什么茶厂呢？包括一些知青茶厂，知青茶厂很多， 一听就是历史产物 啊。还有什么华侨茶厂？ 哦，更是历史产物。 我们60年代从东南亚撤侨，有很多的人最后都被安排在英德，从事茶叶生产，还大量的人都在英德。这个所以当地现在还是有很多50、60年代撤侨回来的人啊，老人家。所以在英德当地呢，这东南亚风味的菜馆很多啊，做饭挺好吃的当然啊，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那都是正宗的啊，正宗当地风格，都是老人过来开的嘛。所以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它的红茶甚至于可以与这个滇红乱真。因为它本身就有云南大叶， 有它的血统。 对，它有云南大叶种的这品种特征在里边呢、 嗯、 所以英德正是整个广东茶区的非常重要的产什么茶，产、 嗯、 红茶、 嗯、 所以您别以为说广东就没有红茶了，广东有红茶、 嗯、 在哪儿产，在英德地区产、 嗯、 啊，刚才我讲的乌龙茶，乌龙茶在哪儿产，主要的产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潮州地区，它是我们中国四大乌龙之一、 嗯、 还有广东还能产什么茶呢，那就还能产黑茶 哦， 黑茶以产这个普洱为主， 嗯， 啊，普洱说那不对了，普洱这是个云南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是吧，云南这个还有个地级市的名字就叫普洱 啊， 原来这地儿叫思茅， 嗯， 思茅改过来以后这地儿就叫了普洱、 哦、 就是现在的普洱市啊， 嗯 啊，所以原来这地儿原来叫思茅市， 嗯， 说的是一个地方，那以茶命市， 嗯 啊，可见它的重要性。说这不是云南的吗，它怎么变成了广东的了呢，这个也有历史的背景。这个云南的普洱茶以前主要是谁喝呢， 嗯， 清末民国以后反正咱北京不喝。咱自己都知道啊，咱们每喝这普洱茶也就这些年的事儿， 嗯， 没有太久远 啊。对， 那么说这个茶以前是谁喝的多呢？这个茶以前是珠三角地区喝的最多。 哦哦， 珠三 那边做这边喝， 对，是珠三角。您比如说广州， 嗯， 那会儿13行嘛， 嗯 啊、广州这个经济就很发达了，一口通商。还有澳门， 嗯， 香港。 是他们也是在若干年前根据国际形势研究出来了，知道了普洱茶有健康功效吗？还是他们那边按说吃的也不是特油啊？ 挺油的、 啊、是吗？ 挺油的。他这吃的油不油是一方面，吃的饱不饱是一方面， 嗯， 主要还是先吃饱了， 嗯， 率先吃饱的地区之一吧、 啊、 珠三角地区 经济发达 啊，经济很发达， 嗯， 还有什么文化呢？叫茶楼文化。 哦， 这个茶楼里边喝什么茶呢？其实就这么两种， 嗯， 一个是普洱，一个是喝点寿眉， 哎， 啊，寿眉是可以喝的， 嗯， 所以普洱就变成了一种什么茶呢？是一种价廉质优的品种， 嗯， 这地儿没有说哦非常兴盛喝武夷岩茶或者怎么样，那茶还是贵， 嗯， 这普洱以前没有今天这么贵， 嗯， 效果还不错， 嗯， 哎，那么他很爱喝这普洱茶，所以这普洱茶当时呢，为了去油腻，你想想，我认为啊，吃的不清淡，你在广州茶楼，你觉得吃的清淡吗？那早点吃的我觉得比咱还油呢，又是虾饺、啊、又是 就是表面上的油没有咱们多 啊，实际上 可能是蛋白质的含量 啊，你讲的这 对 了，对吧，它吃的可不素， 对，它不素，但是呢并不是特别油大的感觉，不是，这我觉得它那一桌可能也抵不上咱一人炸油条那个油顶的话， 但是它吃的不好消化， 嗯， 你想你这甜的来个流沙包， 嗯、哦， 是吧，你这玩意儿也怪腻口， 对， 是不是， 嗯， 金钱朵， 嗯， 要不来个尺汁的凤爪， 对， 是不是，你听这东西都 香 啊，是，你听着是挺香的， 嗯， 虾饺， 对呀、 啊、是不是，这个都是好东西啊， 嗯， 吃完了容易不消化，所以他喝点普洱、 嗯、 这都很正常，所以这普洱当时呢主要的一部分行销在珠三角， 嗯， 就要经过哪儿呢，经过广州， 嗯， 经过广州。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茶主要的代理商， 嗯， 是在广州， 嗯， 我这样讲大伙儿能理解啊， 明白了。 因为这珠三角呢，一个是地缘政治、 嗯， 还有一个呢，它都是整个咱们这广东的移民到的这个香港， 嗯， 和到的这个澳门， 对、 嗯，所以到这俩地儿，现在您讲粤语还都能通得过， 嗯， 那就是说当地还是这种人是最多的，你不能讲客家话、 嗯， 或者你讲福建话还是不行， 嗯， 那你讲粤语， 嗯， 它是这么个过继。那么这个普洱茶运到广州以后是毛茶，是普洱陕西毛茶，这茶直接这么喝呢差点意思，你想从云南运到广州呢，它这一路上风吹日晒就有点轻微发酵、 哦哦、 犹太行为发酵， 嗯， 这口感呢见柔和， 哦， 它就是要这口感，就是往柔和里转化，也不能太刮油， 嗯。 那么慢慢的呢，在广州当地呢，又形成了一种工艺，就是洒水， 哦， 做叫润水茶。 怎么洒？运过来茶先喷？ 哎，对，加水，但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啊，就是一个场地吧，打开一个洒水。洒水呢就为了加速发酵嘛，把温湿度提高加速发酵，因为你一发酵它是个放热反应，它可以继续的变热、变热。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您到真正的香港或者说澳门的茶楼里边喝到的普洱茶，人家不管你生熟，但是我就给你讲一个点，那茶汤是红的， 嗯， 不是黄的。 哦， 现在咱们喝那生普洱那茶汤是黄绿色的，金黄色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茶汤是没见过的。 嗯， 应该讲在90年代生普洱流行之前没见过这茶汤。 嗯， 是红汤的。 嗯， 红汤是怎么来的呢？是加速发酵而来。 哦， 所以就是把原来的那个茶运到广州，广州当地做这个发水工艺，再把它拿到，比如说很多当时的，在比如在香港的一些茶行大的啊。总部还是在广州，他是在香港开， 嗯， 他总部在广州， 坐在这边做， 嗯，对，也在这边做，在这边做。那么这个历史一直到了50年代，就是我们建国以后， 嗯， 建国以后呢，这个茶叶变成了一种管控商品， 嗯， 计划经济时代它是管控商品，嗯，叫做统购而统销， 嗯， 统一购买，统一发配， 嗯， 啊，统一由国家销售， 嗯， 是这么一个意思，统购统销。云南呢，云南这个省的茶叶公司呢没有出口权。 哦， 没有出口权。 哦， 出口权呢 广东有。 哎，广东有。 哦， 广东茶叶公司是有出口权的。所以当时云南茶叶公司这个料还是要调给广东。 嗯， 由广东进行出口贸易。 嗯， 是这个思路。那这个时候的润水茶的工艺呢，这个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以前请您注意，在民国时期不太成熟。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每一个茶行单打独斗， 嗯 嗯，那就是说每个人搞一搞， 哦， 工艺还不那么完全一样，自己知道一点的，哎，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嗯， 你自己知道这点事儿还愿意瞒着， 哦， 哎，这不是以前这个 小气 小手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吗？嗯，是不是？包括炒菜不也这样吗？是吧？ 对，有偷手，啊， 哎， 嗯， 你说个人的力量啊，或者说一个饭馆也好，或者一个茶庄也好，它的力量都是有限的。 哎， 你能研究出来的也就这么三手半，嗯， 科研能力不足。 对，那肯定是，嗯，他研究出来也三手半。 嗯， 你们俩还不交流。 对， 这肯定是不行， 嗯， 是吧？那么解放以后不一样了，我们成立了这整个广东茶叶公司，那么这个事儿就提高到了一个日程上，就是研制发水普洱这个工艺。那么当时就请了从武汉来的几位高级的技师， 嗯， 到广东公司了，帮助研制的。以前的没有这个，这三位来的呢，您记住了，这三位是农学出身的， 哦， 那就跟那个作坊出身的 农业科学家。 哎，但当然了，在当时来讲，肯定你要算了，都是民国大学生了，都是专门学农学的，专门学农学的，所以那就是有理论知识的，那跟原来那个作坊里边让伙计弄这还是有差距的啊。这三位就成立了一个公关小组， 嗯， 专做这个，这是打50年左右就开始要做这个事儿，广东公司牵头，这普洱茶。那么成功没有呢？成功了，哎，经过几次的实验，最终稳定了这个工艺，这工艺还得以推广，那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广东普洱的前身。 嗯， 所以这个茶现在叫普洱，但是前面得加广东。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